Thank you. 老夫啊，哪里来的许多的正粮？ 天听何物？ 好月当空。 Thank you. 看开眼色，看难分有一个王室帮夸 将，王宝钏对你的 不该 上你的 不少 皮克和神， 我来问你这负债 何话 债呢？你怎么样？ 你不管 这个一刀归不干的，将这寒门一次消失在病人的身上。开无天天把放来把大嫂卖了当军的人呐， 好一个真 天天往宝川，河板桥也往南，江中军士你的身手放在军令官，这的影子三两杆，从木沙扫过杨脸，还领落过一杆大手指十三盘，所以多少年功啊，比你叫过几年呐、啊，我的心疼我不要你心疼来来来，马双枪。